What the teacher accept you one time, so Sayingban, a Yao Kun Ching Jay. I'm a Sayingban teacher. That has passed from her and gained to Thomas. So Ila has changed with a job, not a yester. I'm a what the teacher, Haiti, some way, like this or what not. From a starting, that is a food. Journal, that has been journal. The subject is function. I'm a teacher, that's so young. So I want to be a teacher. The subject is function. I'm a starting teacher, has so each time. I'm a teacher, you find, teacher, that's so easy to use how the talking.咁就叫做存在。咁啊，念咧就係修啊，運咧就識啊下氣，就係雨後波停。咁啊，嗰啲下氣就盡收，所以能夠清淨啊，一目萬里。咁啊，以上咧就係八種景啊，都既有來由。咁啊，當然咧就有可還啦。個波難個人看似啊，依變化相，突然間覺悟本所因處，咁佛一同波難講，因為你完全啊去睇下以上呢八種嘅變化相，咁因為有來，就一定係有所還啊，咁你叫做變化相啦。個唔分就波難。本所因處，佛話我現身乜同你阿難啊？將呢八種境啊，就歸翻佢自己嘅來處，即係歸翻佢嘅本處，即係雲破本因阿難。我話此之變化就明幻日輪啊！咁啊，呢個光明啊，太陽光咧，我就還翻俾你日輪，即係還翻俾你個太陽。個何以故？點解咧？個無日就不明啊！佢如果冇呢個太陽，冇呢個日，當然就冇咗呢個陽光啦。所以佢就無日就不明，咁就明因俗日就自故還日啊！唔係以之故呢個光明，因為屬於呢個太陽啊。所以就還關於呢個太陽，還關於呢個日。咁暗就還黑月啦。咁呢個黑暗就還關呢個半夜嘅黑月。佢話空還就烏有。咁啊，呢個空點樣能夠通過咧？就因為呢個門打開啦。咁啊，所以空咧就還歸呢個門啊，佢因為打開咗。咁你湧就還長啲啊！咁啊，點解會湧失咧？就因為對長隔住阻住啊，所以呢個湧失啊，就還歸於呢一種長。個疑問分別咧，咁啊各種嘅可疑之境，咁啊還翻於呢個分別。個還虛就還空，咁啊天上。我哋个虚虚荡荡嘅，就还归于呢个空啦。个屈阔就还尘啦，咁啊屈阔之气，咁啊还翻呢个温尘。个清明就还斋啦，如果系呢个清清明明嘅，就还归于呢个雨后嘅天晴。咁啊，得之世间一切所有，就不出之类。咁啊，世间。呢個以上係好多，咁就唔出咧。以上咧呢個八種境界，咁啊呢八種境界既有來處啊，當然咧就亦有佢個去處，係有所謂。我以見八種嘅見即明性，就當欲垂眼，何以故？若幻之明，則不明時，就無復見暗啊。虽然明暗等种种区别是见无区别，而一段经文咧系正正式式 停止低音声呢，和秋音走了呢，低音声呢和无所谓的，那么说明以上的八种境呢，所谓明暗色空空色清浊，八种境有其来处，所以遇到呢有其去处啊。但是能见这个见性属于无来的无去啊，不生不灭，当然是无可为。所以说当欲的垂啊，这个垂字呢就是指这个八种境之中啊任何一种境，那么也可以讲通指啊这个八种境。不可以说这个点解啊说明啊这个见性是无可为呢？咁啊，若是话将呢个见性还于呢个明，佢话若还于明，咁啊，则不明时就无复见暗啊。咁啊，不明就即而系暗啦。咁啊，若是话将呢个见性还于呢个明，咁啊，呢个暗上来嗰阵时啊，咁啊有暗就冇明啦喎。咁啊，呢个见性就随着呢个明上灭咗。咁啊，呢个暗上来就唔应该见暗。我话则不明时就无复见暗啊。但系现今就不然，明去暗来，亦都唔能够见暗啊。咁啊，呢个见性咧未有随住呢个明上灭咗，咁啊足以证明呢个见性咧就不还归于呢个明。咁啊，我哋以此类推呢个八种境啊，就可以话见性若是话还归于呢个暗相，咁啊明相来时，咁啊冇咗呢个暗相咯，啊见性就随呢个暗相灭，就唔应该见明啊。咁啊，就点解你又能够见明呢？啊，若是呢个见性还归呢个空啊，咁啊不空之时，咁啊不空就即系得啦。咁啊呢个见性嘅图着呢空上列咗，就唔应该见失。咁啊，点解现在你就能够见失呢？嗱，若是话呢个见性系还归于呢个失，咁啊唔失嘅时候就即系空啦。咁啊呢个空上来之时啊，咁呢个见性系随呢个失上列咗啦，咪冇咗见性咯，就唔应该空来之时啊，你又见空。但系现在你又见空噃。啊，若是话呢个见性系还归于呢个空，咁啊唔空嘅时候，咪即系识上来啦。咁啊，见性既然随呢个空上列咗啊，咁啊应该就唔见呢个识。咪点解你又见识呢？啊，咁若是话呢个见性还归于呢个识啊，咁啊不识嘅时候，咁啊识系空啦。咁啊，既然系不识啦，系空，咁啊见性早已随呢个识相灭啊，咁啊应该就唔见空啦。咁啊，云何你又能见空呢？啊，若是话呢个见性还归于呢个清明，咁啊唔清明嘅时候啊，即系呢个俗相来。咁啊，见性最随呢个清相灭咗啊，咁啊应该就唔见俗。咁啊，云何你又唔见俗呢？咁啊，若是话呢个见性还归于呢个俗，咁啊唔俗嘅时候啊，咁啊清明咯。咁啊，呢个见性既然已经随呢个俗上灭咗啊，咁啊应该就唔能够见呢个清明。云何如今你又能够见到呢个清明之境啊？咁啊可以明白啊，呢个明暗即空，空即清浊，八种境 虽然咧系天时不同，但系能见八种境呢个见性啊，系无有区别。见明的时候系呢个见性啊，咁啊见暗、见色、见空、见通、见色、见清、见浊，亦都系呢个见性而见啊。咁啊，说明呢个见性就是如如不动的主人翁。咁啊，佛在始终开示见性是无所谓，就是求阿难上问云何无还的见性之所请。咁啊，我哋若是依此呢个无还的见性而修啊，就明白佢哋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然后正果地修正。嘅知可还者，就自然非已啊；不以还者，就非已而遂。就执自心本了明净，以是的迷闷丧本受量，于生死中常被飘零，是故如来名可怜悯者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正是无还嘅第三科，叫做知不还。自本身啊，即是无所还的，咁啊呢个就系不生不灭，系你自己咧。咪真心就系总结啊，呢个见性系无还，当然就系我哋嘅常住真心啦。嗱，咁啊知可还者，我哋从啊呢个近处嚟讲嘅咧，就个上行嗰八种境。咁啊，有其內處啊，就當然係有其環處，咁啊，佢哋諸可為。咁啊，如果從遠睇咧，所謂阿難執著啊，呢個妄想心係能自證。咁啊，但係呢個妄想心咧，係因為呢個塵境有嘅。若是塵境滅之時，此个妄想心亦不可得啊！咁啊，就说明呢个妄想心系因尘境有啦，当然亦都有所还啦。咁就叫做诸可还者。咁啊，既然有可还啊，就自然非已啊，就唔系你阿难呢个真常心性。但系不以还者，又非已而遂。咁啊，阿难常来问啊，佢话若我心性各有所还，则如话说妙明如心啊，又云何咁无还啊？所以十劫八种有可还，但系能见呢个性啊，系无可还嘅。佢话不以还者，就非以而遂。喺阿难嘅见性啊，明落可以照明啊，暗落就可以照暗。但系呢个见性咧系独立而不还于呢个明暗嘅，咁啊自然然系属于你阿难自己嘅真性啦。所以话不以还者啊，唔系你阿难嘅真性啊，又究竟系边一个咧？当然就是你自己的真性啦，或非语啊的意味。我话得之以心，实本妙明镜啦。咁啊，得之咧就系形象见性无还而讲嘅。咁你就知啦，你阿难现前呢个无还的见性啊，不为诸相之所牵，所以就唔同。呢、这个妄想攀缘心啊，系离尘咁无体嘅，所以我哋叫做本妙啊。咁啊，呢个见性不为诸相所蔽，非同呢个缘心啊，终日呢系分扰扰相为性，咁我哋叫做本明。咁啊，见性不为诸相所染，就非同呢个缘心嘅分别。执着啊，所以我哋说佢为叫做本性啦。我话执之以心，本来系妙，系本来系明啊，本来咧就系正。 咱们魂灵，我们叫法身啊，咱们魂本啊，修炼在作业，咱魂体坚固就系解脱，咁咧就说明在众生嘅因性中嘅心性啊，就已经咧系成足果上嘅三德。所以六祖大师话，就话清净法身啊，系如之圣也，系圆满道心啊。是如之智也，千法亦化身，就是如之行也。那么安难之心，正识三德，本妙明净啊，虽知一切众生啊，亦是正识三德，本妙明净。那么依之而修咧，就能成三观啊，就依呢个本妙而修。可以成就中道观啊，依本明而修可以成就空观啊，依本净而修可以成就假观。咁啊，假观成能断三烦恼，正三德四座，所以始终个本妙明净咧，咁啊就叫涅槃根本。只系你是否啊能够开悟净？下成当，若是能作断故啊，咪真系依师而修咯，成三观，断三烦恼，正三菩提。咁啊，若是闻此个本妙明净嘅本音咧，咁啊，当然就造罪业啊，系流转生死啦。所以佛话语字迷闷啊，就丧本受轮。于生死中常被飘离，是故如来名可怜悯者。咪语是迷闷，语就你安埋自己啦，迷就迷惑，闷就闷怨啦。你唔明知本有真心，你不直察成当啊，亲自认佢，咁啊仍然啊迷惑。執着呢个攀缘妄想心啊，系为有用，咁啊无知自解啊，咁就叫做迷闷啊。咁啊藏本咧，由于呢迷闷之故，所以就丧失自己呢个本妙明净嘅真心，只系因为迷而不悟啊，咁啊非失就此失啊，如同砂中宝藏。依理明珠，咁啊呢个傻人咧，唔识得个取用啊，因此受呢个贪而穷苦，咁啊呢个宝藏咧就非失同于失啦。咁啊受就因为丧失本妙本明本净嘅真心啊，咁啊就随俾呢个不妙不明不净呢个妄识。咁啊，又是起欲造罪业，所以就受呢个生死轮回。佢话于生死中啊，就常受飘力。咁啊，人在呢个大海之中啊，咁啊，对呢个海水嘅飘力，咁啊，譬如我哋啲众生啊，流转于呢个生死海中，就种种嘅恶因啊，就不孝父母。不见三宝啊！嗱，一破斋犯斋，咁啊做完事个恶因啊，咁啊感受呢恶果报啦。咁啊，若是你即使系作善，或者五戒十善嘅兼修禅定啊，咁啊增到呢个天上享福，但系一日未出三界，未证阿罗汉果啊！不仍然是不免这个生死轮回，我说于生死中的常受飘力啊，这个过去的罪于呢是迷失自己这个本妙明净的真心，不能够直察成当亲自认取，所以非流转啊就已成流转啊，即系像所谓往入诸途，影真咧系受生死轮回苦咧，属于咧系冤枉嘅。我话自故如来就咩唔可怜悯啊！咁啊佛咧就说咧嚟众生， 係最可憐、係最可憫啦，同埋説明我哋呢個生滅心中就有呢個不生不滅嘅見性在啊！咁我哋都自此呢個不生不滅靈本修因咧，就可以成菩提。所以古德講啊，嗰、那個夜夜好不眠，同埋不消都還共起啊！咁其實咧，我哋唔係真係晚晚咧咁拱住一尊佛瞓覺，咁啊亦都唔係話朝朝咧拱住一尊佛起身，而係講我哋自己咧有個佛性啊。所謂一切眾生足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啊，所謂自發平等都無有過啊。咁啊，人人都既然有呢個佛性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咧就唔单系夜夜抱佛念，朝朝还共起啊！我哋自从无始时来啊，一念闻真起妄，同埋直至今日啊，即使六道轮回，我哋仍然时时刻刻啊，呢个自身中都本具有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在。咁啊，呢個不生不滅嘅本性啊，唔需要去外邊求，乃係自己本有具足啊！我哋迷之時，認呢個妄想為真實，所以就感到呢個生死輪轉啊，就叫做生死根本。若是話我哋悟之時啊，就知得我哋呢個生滅心中有呢個不生滅嘅見性啊！你若能如是悟啊，就係叫做如來密因啊！你依此而修咧，就叫做修正了義啊！修係了義之修，正啊，亦都係了義之正啊，就屬於呢個涅槃根本。所以上文。我話：這菩提涅槃如清淨體啊，佢執要金色色精如明王生之緣緣所為啊。嗱，咁啊呢個緣就即是啊色心如法啊。咁啊色心如法和合係邊一個啊？咪就係我哋每一個人自己咯。咁啊，你話邊一個人啊離得開呢個心如法咧？我哋有呢個四大色法。所以成就我哋呢個肉體啊，我哋有種種嘅理想嘅思想啊，咁啊成就呢個心法啊，咁啊所以話的心以法和合啊，咁啊有我哋呢個肉體，但係呢個不生不滅嘅見性啊、本性啊，咁啊就在我哋呢個生滅心中啊。若是我哋眾生買，咁啊真係緣所為啊，就係我哋自心中所為所嘅，咁啊成為生死根本咯。咁啊，若是我哋悟，就在呢個自心之中悟到有呢個不生不滅嘅見性在啊，咁就叫做涅槃根本啦，咁就叫做緣所即悟得啊。我哋呢個自身所遺失嘅係乜？就係、是、呢個自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佛性啦。咁啊，若是我哋發悟到啦，咁就成為叫做涅槃根本啦。同埋，所以始終説明八種境，各有來處，就當然係各有所為，一啲都唔會混亂啊。但係能見八種境呢個見性。明來就照明啊，暗來就係照暗啊，乃至八種境來，我哋呢個見性亦都普遍照了，始終咧係無所還，咁啊説明見性就係我哋真心，見性咧就是我哋嘅本體啦。咁啊，從前啊，有位文殊禅師。麥克龍家對《楞嚴經》咧就好有研究嘅，咁啊從今時今日啦，咁啊就係我哋民國以來幾十年咧，亦都有好多高僧大德啊， 咁啊，對於楞嚴經咧係好有研究噶。咁即使我哋嘅大和尚虛老啊，咁啊佢老人家對楞嚴經亦係熟得粒唔熟噶啦。咁啊，聽講話佢曾經咧寫過一部楞嚴經嘅注疏啊。咁後來佢覺得咧楞嚴經嘅注解太多啦，佢自己都出版啦，仲要毀咗佢添。咁啊，可見咧。好多好多人咧係研究《楞嚴經》嘅，咁啊呢位文殊禅師亦係一樣啊，咁啊佢又對呢個《楞嚴經》咧好有研究啊，咁啊還寫咗一本《楞嚴經》嘅注疏，咁啊有一日咧，佢就去參見呢個法眼禅師啊，咁啊法眼禅師咧在我哋中國，咁啊亦係一位好有名嘅宗家。以共呢是全道師啊，所謂宗教的義通啊，咁佢就將佢自己呢咪對於靈言經嘅了解，即係以佢自己所寫過一部嘅著作啊，咁講俾呢個法眼禅師聽，咁佢自己啲師父啊，佢呢一本著作呢可以講符合經中所講嘅道理。咁啊，當時我哋呢個法眼禅師咧，佢就同佢講啦，佢話嗱，你呢個既然講楞嚴經嘅亦有注疏，佢話當然你對於第二卷啊，所謂法還之義，你應該好了解啦。咁啊，文殊禅師話當然啦，我又會講，你又會寫啊。咁啊，法眼禅師就問佢啦，佢話在呢個法還之中。明还什么啊？咁文殊禅师讲咪明还日轮啦，我哋刚才仲讲紧嘅，咁啊明还日轮一啲都冇错。我哋嗰啲太阳光辉啊，系因为呢个太阳出，咁啊所以有太阳光辉普照大地啊嘛，咁啊所以呢个光明咧必然从日来啦，所以就还归于日啦，好合理啊。咁啊，點不知我做呢個法眼禅師啊？再追問一句，咁啊，既然明幻日輪啊，咁啊，呢個日輪係還到什麼處啦？啊，咁啊，呢個時候呢、這個文殊禅師咧就冇得罪啦，啞口無言啊！咁啊，因為靈言經嘅亦未有説呢個問題，只係講明幻日輪啫。究竟日輪還到邊處咧？咁啊，經文亦都冇記載，所以佢就啞口無言，佢就自己知得啦。所謂主中之主啊，乃係親自認取啊，就唔係話總嘅言説，在呢個筆墨裏邊咧所承當啊，咁啊，因此佢就再參學啦。所以後來就有人做一手計啊，佢話法還之教啊係誰來久？佢話自古宗師各分否啊？佢話曉還得不還時，也是蝦跳不出手啊！咁啊意思即係話咧，咁啊《楞嚴經》所謂呢個法還道理啊，咁啊自有《楞嚴經》之內。咁啊，歷代個高僧大德啊，亦都係咁樣講啊，咁啊，亦都係咁樣分析，所謂法中境啊，有其來處啦，咁啊，當然係有其還處啦，所以話法還之教就隨來久啊，自古宗師的各分否，即係分析同埋否析，但係即曉還得不還時啊，我即使你曉得明白。咁啊，八種境有可還，咁啊呢個見性就無還啦。但係如果你執著呢個無還啊，咁啊亦係好似乜咧？好似個蝦一隻蝦，佢跳唔出佢呢個手啊！即係呢只蝦咧跳唔出咧，俾人就困住佢啊！嗰、那個鐵絲網。咁啊，意思即係話咧，咁啊，始終啊十分電視啊，咁啊，我哋講過就有光電顯，就有徹底顯，為實眾生啊根本暗盡之故， 所以就方便顯之時，乃是對景就顯心，所謂大妄顯真，就如同天上的第二月，咁啊，説明景係有可幻，立見之性啊，超然獨立，無可幻。但係如果你仍然執着有可幻，或是無可幻啊，都仍然咧係有一個執着在，就好似嗰只蝦，始終啊俾嗰個手啊，咁啊困住佢，唔跳得出去。所以十方便见中咧，亦有其彻底显嘅道理啊！所谓真心系绝代，边处有幻，与咁不幻呢？所以你悟到呢个真心啊，绝代，然后先至跳得出啊，幻与咁不幻嗰种啊境界啊！咁到此咧。就一啲執着都冇，就等於話到呢個時候嗰只蝦，咁啊一啲被困都冇啦，咁啊跳得出個竇，咁啊所以中原下與共，即使咧係教下，雖則咧係意圖，但係同歸一理啊。若是真係想明心見性，透徹來。我哋真真正正用功之时啊，咁啊一定要慢如放下，咁啊一有少少嘅执着，都与呢个真性啊相去啊，系好远好远啦。咁话阿难言，我虽识此啊，见性无幻，云何得知是我真性？咁啊，向下一大段经文咧，就系十番辩见中啊，属于咧第六番，即系第六科。佢哋若周遍就显见性非物，就系显示呢个见性。虽然能够遍一切时，系遍一切处啊，但系见性就唔系一件物件啊，唔能够咧。拿出来嗱，呢、这个咧就系见性啦，佢绝对唔能够咧拈来啊，系指示于人。咁啊，而家我哋知点样先至知道呢个见性咧？咁啊，也只有两言。咁啊，亦即是话咧，你要好好地用一下功夫，所话开呢个圆顿解啊，咁啊，中门下咧就叫做大彻大悟啊。咁你能够大彻大悟，咁啊先至可以领悟到自己啊呢个见性咧无幻，见性咧系非物，唔能够咧系指示出来，那系自己都要直下成道，先至可以体会到呢个不生不灭嘅本体。咁啊，此一科咧就分为两科啊。咁啊，第一科是无痴别异，第二科咧是无大小异啊。咁第一科咧就叫做是无痴别异，就系所见之境有心罗万象啊，无量嘅痴别不同，但系能见之性啊，本体是一，所以境咧就有痴别，能见之性咧。就是无痴，所以叫做无痴别异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，咁啊，初科就问，二科就叫做答。咁啊，现在第一科就问啦，问咧系属于阿难问。佢话我需就识此见性无幻。咁啊，此就系领佛上来个开始，因为佛在上文开始阿难，咁啊，见性咧就无幻。咁啊，如同天上个第二月，咁啊，指个第二月个见性系无幻。咁啊，我阿难就已经系认识啦，但系如同第一月呢个真性啊，我就应该点样去认识咧？我话云何得知是我心性啊？ 咁啊，呢个心字咧就当真字啊，个云何不知是我真性？咁啊，始终咧就有两个理由。第一波呢以为见性之外啊，咁啊另有个真性，所以佛呢就答复佢啊，见性就系真性啊。咁啊，离真性之外啊，无见性可得，即见性就是真性啊。所谓离真就冇第二月啊，即真月，即第二月就系真月。只要我哋个手啊唔捉嗰只眼咧，咁啊真月旁边个第二月啊就系真月啦。咁啊第二，咁啊佛说见性。非一切物，因为见性咧系无言相可得啊！因为见性系属于心法，咁啊又何用说云何得知就是我心性啦？只要然后领悟啊，便能成当。唔同于呢个物质啦，可以攞出来系指示于人，所以呢个大科咧就名为啊。就是显见性非事物。个佛告阿难及如今的问语，今已未得就无漏清净。咁啊，成佛神力啊，就见于初时就得无障碍，而阿罗律见如就系如观掌中暗摩罗果、诸菩萨等嘅见法天界。十方如穷尽离尘，清净国土就无所不速，众生动事就不过分寸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事无痴别的个第二科门的答，就是佛答阿难所问。咁啊，又分为三科，咁啊，初科若迷悟，名无痴而痴；第二科系若自他。明痴而无痴，第三科就是定时见性非物，现在第一科是若迷悟，明无痴而无痴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让这个众生有一念的迷情，所以就迷根逐妄就背国合尘，那么变性为什么烦恼所障啊，所以的所变呢就有其限量，但是诸佛悟故啊，修得有功，性得喜乐，不为这个烦恼所障，所以他所变啊亦都无限量啊，那就说明变性啊本无痴别，但是于这个无痴别中，因为明悟不同啊，就是有痴别，咁因此嘅所见嘅咧，咁啊有其远近啦，咁啊各国所见咧就系不同，咁啊佛话阿难，佢话今就问语，咁啊照古德所讲呢个文字咧，就应该咧作呢个开示嗰个事字，就唔应该咧如今问语啊。就应该话咧，如今时语即个佛咧就开始阿难，因为向下一大段经文，咁啊完全咧冇呢个文词嘅，系完全属于开始阿难嘅说话，所以如今问语就应该话如今时语啊，佛话我如今咧就开始你阿难。佢话今日未得就无漏清净，就系你阿难咧未曾正果位，咁啊视同凡夫啦，所以未得呢个无漏清净啊，漏就属于烦恼啊，咁众生依烦恼作罪业，所以流落一生死啊，就好似一个烧机咁啦，佢系疏窿嘅，咁啊肯定系漏水啊。冇法子装得满嘅，咁啊众生作呢个有漏业，咁啊就当然系流落于呢个生死啊。咁啊即使你作少少嘅善业生天享福， 咁啊，福报尽时仍不免于流落呢个生死啊，仍然未出轮回。咁啊，无漏咧就即系呢个三界嘅见识烦恼灭尽啦。咁啊，不受后有，永断呢个三界嘅生死之恩啊，再不为三界受呢个生死嘅痛苦。咁啊，得到解脱啦，永远不流落于呢个三界，咁你叫做无漏啊。咁啊，在三界中成为佢嘅清净嘅圣人。咁啊，未得咧就是阿难未证圣果，咁啊，连初果都未证啊，一路要到三卷经文尽啦。咁啊，阿难文就开始七番破网，十番显见，会阴入处界，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咁啊，到嗰个时候先至开悟啊。佢话烧我一劫颠倒想得生死祸化身。咁啊，所以三卷经文未完之前，咁啊，阿难呢仍然同于凡夫。所以未得无漏啊，呢、这个清净圣果，咁就属于染污，就唔系无漏清净啦。个成佛嘅威力啊，咁就见于初时就得无挂碍。三句经文呢，就属于迷中之迷情，就说明阿难由于未证圣果。所以嘅成佛力加倍之故，咁啊文化进修就得到初禅嘅境界，所以佢能够见到呢个小千世界啊，咁啊一千嘅日月照临之处啦，就无所挂碍。继而阿罗啦，就见然浮提，佢而观掌中啊系暗摩罗果。咁啊，此几句经文咧就述呢个迷中之悟。咁阿罗律，咁啊佛啊十大弟子中咧，佢就属于呢个天眼第一啦。咁啊，译名叫做阿漏漏陀，同埋中国话叫做无恨，译名叫做不灭啦。佢因为因中，佢以一部呢个弟子梵。咁啊，供养一尊辟支佛啊，所以佢受供咧，多生都不灭，于九十一劫以来，天上人间，咁啊，不受呢个贫穷各种嘅果报。咁啊，阿罗佢过去生中啊，咁啊有一世咧，佢就做一个耕田人啊，即系农夫啦。咁啊，但系佢喺屋企嘅左右咧，佢就冇地耕种嘅喎。咁啊，佢哋要走到好远好远啊，先至有佢自己嘅地俾佢耕种。咁啊，由于距离屋企太远啦，所以佢每日中午咧就冇法子啊翻屋企食饭，所以佢哋只有带饭去食啦。咁啊，只得今日啦，好似带饭盒啊去上班一样。咁啊！佢正在响嗰个远远嘅山地嗰处啊，咁啊种田种地咧，咁啊嗰个山咧就有一个修道嘅人，咁啊呢个人咧就好有道心嘅，咁佢已经咧系证到呢个辟支佛果位，咁啊因为佢证到辟支佛果，但系佢呢个肉身都仍然存在啊。所谓止惑的烦恼虽断，但是这个果报色身呢仍然是存在，所以他就要下山呢去化石去托钵。但是他自己有个规矩，他就不是日日落山，他每七日才落山是化石一次。